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02集。他打开门，慢吞吞跨过门槛，眼前是一个小院子，空地上放了两个水缸，里面飘着几株旱蛋。这院子很熟悉，可他脑子糊里糊涂，想不太起来了。一个小男孩在街下骑着木马，愣愣地望着他，鼻子里流出一串亮晶晶的鼻涕。夏侯恋蹲下来冲他招招手。 小豪啊，来，叔叔问你。 羊。 那小孩大喊大叫地跑了出去。 夏侯叔叔醒了，他醒了。 这孩子长得有点寒碜，肯定不是沈觉的种。夏侯恋默默地想，那孩子没叫来大人，叫来两个小孩，一群人风风火火跑进院子，最大的那个也才十二三岁的模样，嚎啕大哭地扑上来。 夏侯叔叔。 夏侯恋辨认了很久，犹豫地叫道： 妙真。 还有我，我是司徒弄月。夏侯叔叔，你记不记得我？ 另一个女孩凑过来。 记得记得。 夏侯恋摸她的头。 你俩好不好？去苗疆回来了吗？ 什么呀？ 玉姐儿眨巴着眼睛道。 我娘去年去的苗疆，早回来了。 夏侯恋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。感情她听见的话是去年的事儿了。夏侯恋又问道， 都主呢？ 都主。 玉姐和妙真面面相觑。妙真说道， 都主人在京城呢。 咱们这是在哪儿？不在京城吗？ 不在呀。 玉姐说， 这里是金陵。 夏侯恋有些失落，沈觉上京去了，一时半会儿是见不到他了。 啊， 妙真忽然说道， 莲香姨去买菜了，我忘记派人去告诉老爷夏侯叔醒了。 玉姐叫道， 那快去啊。 妙真扭头就跑。夏侯恋望着伶仃的小院，那两缸旱蛋在风里面摇摇曳曳，慢慢和记忆里的枯荷重叠。夏侯恋忽然想到什么，叫住妙真问道， 你说的老爷就是沈觉吗？ 妙真回过头道， 那是老爷从前的名了，老爷现在叫谢金兰。 所以这里是…… 夏侯恋摸着门柱，黑漆映着他的面庞。 金陵谢府。 时光兜兜转转，好像画了一个老大的圈，又回到了原点。风吹过小院，他仿佛看见昔日素衣白裳的少年坐在廊下埋头苦读，另一个麻布衣裳的少年蹲在他的脚边斗蟋蟀玩蚂蚱。岁月在他们身侧无尽的流淌，飘摇远去。夏侯恋心潮汹涌，眼眶微微有些湿，却又笑了出来。 苗真，老爷在哪里？带我去见他。 好。 妙真和玉姐儿拉着夏侯恋从角门出去。巷子外面人声鼎沸，叫卖的耗子一浪高过一浪。玉姐儿叽叽喳喳说着这几年的事情，距离雪山一战已经过了三年。西时极乐国的官员通通撤职，朔北的植竹花焚烧殆尽。沈觉带着昏迷不醒的夏侯恋回了谢家老宅，朝廷准许了他的请辞，他恢复了谢金兰的本名，沈问行当上了司礼监掌印。小皇帝依旧玩物丧志，张昭的变法仍在推进。辽东的战役两年前结束，朝廷和土蛮达成协议，一切又步入正轨。妙真说，谢金兰昨儿刚刚叫好了戴先生的书稿，拿去抱月楼和书肆老板商量父子刊行，这会儿刚刚晌午，应该还在用膳。 他们蹲在鲍玉楼的牌坊边上等。妙珍掏钱买了三个烧饼，三个人一人一个，等了很久很久，谢金兰也没有出来。大约是商议遇到了难题。晌午的阳光在牌坊的浮雕上腾挪，变成下午的阳光。夏侯恋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潮，眼皮上下打架，昏昏欲睡。玉姐和妙珍靠在大理石座上睡着了，夏侯恋还撑着，后来又觉得口渴，回头看鲍月楼的门口还是没有谢金兰的影子。夏侯恋去对街的一家铺子里讨了碗水喝，那老板人好，往里头加了薄荷叶子，味道沁人心脾。谢别之后出来，牌坊边上站了一个人，正和玉姐和妙珍说着什么。那个人穿了一身素，没有穿装花织金的蟒袍，也没有玉石点缀的鸾带，仅仅是一身素色云锦，卸了满身的金贵与孤寒，却依旧像天边走下来的人，像他梦里走出来的人。玉姐指了指他，那个人回过头来，遥遥与他相望。他看见谢金兰眼里的惊讶，像晚风掠开薄冰，一池春波融融而过。夏侯恋笨拙地躲避川流不息的车马和人潮，挤过举着冰糖葫芦串的商贩，又绕过抱着小孩的男男女女。谢金兰站在牌坊底下望着他，阳光下他麦色脸庞上淌着汗，晶莹的几乎透明。那一刻，所有的思念白蝶一般扑面而来。谢金兰把书稿交给妙珍，迈步走过去。夏侯恋避开一个扛着扁担的小贩，转过身，忽然落进了一个人的怀抱。心跳在那一瞬间忽然就停了，好像等待了一万年那么久，他终于和他再次相拥。 夏侯恋，你回来了。 嗯，回来了。 这次还走吗？ 不走了。 一辈子都不走了。阳光变得灿烂无比，时间在那一刻无限延长，人潮和车马在他们身边来来去去，化为虚影，仿佛流淌而去的岁月。他们彼此相拥，苍茫的世界和无尽的时间在他们脚下延展开，只有他们亘古不移。 亲爱的各位听友，由林少侠团队为您制作演播的《都主有病》全剧终，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可以加林少侠的微信1474129097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一部剧再见。